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625集，似梦非梦。展昭正出神，就见银妖王突然回头看着他的方向。展昭一愣，银妖王盯着他的方向看了看，又望了望四周，似乎是感觉到了这个方向有什么，但是又看不见。良久，妖王笑了笑：“ 你来了。” 展昭眨了眨眼，张着嘴发呆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 来了两次，是你还是你后代？ 妖王问着，随后点了点头。 哦，是后代啊，哼，甚好。 说着，银妖王转回头看前边两个小孩。 那小子真的有后代？ 展昭愣了愣，随后点了点头。 嗯，他俩现在过得很好。 妖王也不知道听到了没有，微微的笑了笑，点头追着俩小孩去了。走出老远，突然回过头对着展昭的方向喊： 你往西走，一直往西走。 说完，银妖王跟着俩小孩下山了。展昭目送这两人离去，轻轻叹了口气，转回头往银妖王指的西边走了。西边是个山坡，山坡两边是极寒的冰原，不像羊，所以花草少，但是一路往山下走，可以看到一些站在冰原峭壁上的山羊，顶着个大大的盘角，飞檐走壁之中。展昭正看得出神，眼前一阵冰雾过，四周围都被浓雾遮蔽了，展昭前后看不到十步的距离，灰蒙蒙的，就剩下脚下一条路。展昭从怀里摸出了个小巧的丝楠，选了西边的方向继续往前走。没走多久，浓雾突然散去了，展昭站在一处山坡上，还是雪山冰盖，雪松林海，说不出的壮丽。他顺着一条小路往山上走，走到山顶回望，此时天空放晴，四周围视野开阔。展昭发现自己站在一座雪山之上，山下是广袤的平原，有大批的野马群正奔腾而过，峡谷和冰川一望无际。展昭莫名想到了一个地方， 这里是不是天山呢？ 展昭回过身，就看到身后有一座庄园，这庄园规模和刚才看到的那座差不多，门口对着一个巨大的雪兔子。展昭盯着那兔子看了看，差点笑喷出来。就见那只兔子板着脸，面无表情，特别拽又特别酷的样子。而那只兔子肚子上有人用黑乎乎的煤球写了一行字儿： 玉堂是个大笨蛋，一点都不可爱。 展昭忍俊不禁，再看看那兔子，真的和那耗子有三分神似。这时展昭就听到吱呀一声，山庄的大门被推开，一个四五岁的小孩提着个小木桶走了出来，走到那个雪兔子前边瞧了一眼，无语的扶额。单单从这个动作，展昭就叫了出来： 玉堂。 那小孩突然回头看了看，不过他的视线从展昭身上扫过，又左右看，搔了搔头，似乎疑惑。展昭笑了，连搔头的动作都和白玉堂一样。小孩从木桶里拿出一把铲子，用雪将兔子肚子上黑乎乎的字盖掉，盯着那只兔子看了一会儿，小孩突然眯起眼睛，扭脸嘀咕了一句： 一点都不像。 说完，小孩提着小木桶到一旁去铲了些干净的雪，提着到空地上开始堆雪人。展昭走过去，蹲在那小孩旁边，瞧着他堆雪人。 这小孩绝对就是小时候的玉堂。 只见小孩堆呀堆， 堆了一只很可爱的雪猫出来，想了想，又在那只大猫的脑袋上放了一只神气活现的小老鼠。 果然这耗子从小就立志要爬到小猫头上去。 玉堂， 这时就听到门内有人喊，声音无比的熟悉。展昭抬起头，就看到天尊拿着副碗筷跑了出来。 吃饭了？ 那么早吃饭？ 吃了饭呢，咱们要去映雪宫，你外公做寿辰，你娘昨天派人送信儿来了，让我们早点去。 哦。 小白玉堂拍了拍手上的雪花想进门，不过又似乎想起了什么，伸出手指头，在那只小猫的鼻子下边画了一张笑眯眯的猫唇，两边翘着，瞬间那只小猫坏坏的笑了。白玉堂满意的点点头，跑进院子里去了。展昭有些茫然，如果之前看到的是银妖王天尊和他外公小时候，那就是100多年前，可现在是白玉堂小时候，也就是20多年前，他只是走了几步路而已，时光错乱了吗？同时展昭更确定他是在做梦。展昭又拿出司南， 是要往西走吗？那之后会碰到谁呢？ 展昭继续走，走下了天山之巅，走到了一条峡谷边，忽然就听到马蹄之声。展昭微微一愣，低头看，只见黑压压一片，从峡谷之中席卷而过，就见是几千铁骑行军而过，马蹄扬起了雪花。展昭一眼看到了那一面军旗，这军旗之上既不是熟悉的赵字，也不是前朝的唐字，而是一面从来没见过的旗子，黑色的旗帜上有一个白色的鹰字。展昭微微一愣，是之前庞太师他们说的鹰王。展昭实在是忍不住对这个神秘人物的好奇，一跃跟着马队走了。那马队狂奔，冲进了一座塞外的城池。展昭站在城门之上，惊骇地看着这座城池的规模。展昭觉得自己可能产生了幻觉，这是建造在塞外的长安吗？这城池的规模起码是开封的两倍，气势磅礴，远处是无比雄伟的皇宫。展昭愣了良久，踩着屋顶往皇宫的方向去了。皇宫门口，那只铁骑停了下来，一位大将军翻身下马，直奔宫内。展昭一直跟着他，看着他跑进一座宫殿，进了一间书房。 启奏鹰王，七教教主全部擒获，已押送至刑场。 在一张书案后边站着一个正在看图纸的男人，他身材高大威武，抬起头的瞬间，展昭几乎叫出声来。 外公。 展昭面色严峻，有些事情身边的人讳莫如深，但不代表他是个糊涂虫。果然是真的，这就是鹰王，单单就这张脸还有这一身的气度，绝对和他外公有脱不掉的血缘关系。鹰王听到那位将军的回禀之后，轻轻点了点头。 都杀了吧。 是。 那将军出去了。展昭知道，这估计是当年鹰王下令斩首七个邪教教主的事情，那岂不是也有邪语？展昭记得太师说，当年邪语之子跑掉了，于是展昭虽然很想多看看鹰王，但还是跟着那个将军跑了出去。一直跑到刑场，就见好多好多百姓在围观，刑场之上七个死囚跪在那里，刽子手的鬼头刀明晃晃的。那大将军到了监斩官身边， 皇上有旨，斩首。 监斩官直接将令牌扔了出来，随着人群发出惊呼声，七个邪教之主人头落地。就在此时，展昭的目光忽然被人群之中的一个身影所吸引了。展昭一眼就认出是那个人。哪个人？那个目光的主人，在萧长青被抓之后，展昭冲出客栈，抓住了狐狸尾巴的那个人。展昭赶紧穿过人群，想去抓那个人。只是人实在是太多了， 展昭最近的时候几乎跟那人只相差一臂的距离，展昭伸手差点就能抓住他了。然而人群将他们挤开了，展昭就听那人嘴里念念有词： 将阴王之后赶尽杀绝，一个不留。 展昭愣神的当口，一大群人涌来。等展昭最终分开人群冲出了重围，却发现有些不对，因为他刚才看监斩的时候还是晌午，可此时天已经黑了。展昭看了看四周，是华灯初上的街市，而四周行人如织，街市又有些熟悉，似乎是常州府。展昭正不解，迎面一个人走过，展昭回头是殷侯。 外公！ 展昭叫了一声追上去，但是殷侯却像没听到一样继续走。展昭莫名觉得殷侯好像是年轻了一些。正这时，就见斜刺里一个人影冲了出来，跑上前一把抓住殷侯的胳膊。 看你往哪儿跑！ 展昭微微一愣，盯着跑出来的那人看着。就见那是个20来岁的清秀女子，穿着一身水色的长裙子，白色的腰带，月白色的袖子。展昭呆呆看着那女子，和她有些像。 真的好像啊。 展昭揉了揉眼睛。那女孩抓着殷侯的袖子不撒手，殷侯无奈看她： 你别跟着我了，会短命的。 不怕，我命硬。 展昭望天，接着走。女孩追上两步，仰着脸看殷侯： 我饿了。 哎，那去吃面吧。 一起，你请客，这家酒楼的鸡蛋面很好吃。 女孩拉着殷侯进一旁的酒楼，展昭仰着脸看了看那家酒楼，无语。这是常州府的一家酒楼，他经常跑这儿来吃鸡蛋面。展昭跟着走了进去，大堂里却不见两人，于是展昭又追上楼，可是上了二楼，撩开一串珠帘进门，却感觉房间无比的熟悉。展昭微微一愣，这是魔宫里他外公的房间。他外公的房间据说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变过任何的摆设，就是他外婆当年住的时候的样子。展昭正愣神呢，就看到屏风后边有个挺着肚皮的女子走了出来。展昭愣了愣，就见是刚才拽着殷侯去吃面的女孩，这会儿看着没那么稚气了，长大了还胖了些，大概跟怀孕有关系。就见她走到桌边坐下，微笑着轻轻摸了摸肚皮： 有你就好了，以后咱俩能一起陪她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